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59尾号8252和135尾号7950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丽华快餐提供的运动手环一个。上周日获奖的是135尾号4856和188尾号5923，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野三坡提供的景区门票。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您听好了，我们的问题呢是：建行近期推出的针对小微企业的 APP 叫什么？答案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和您的联系方式、姓名一起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依然会抽出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呢就是建行定制的 U 卡一个。好，先预祝您能够获奖。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建行北京市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的总经理高博。您好高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 高总，我知道就在最近哈，刚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的一个摘编版。这个白皮书里边就显示呢，说截至到2017年年末，我国的银行业网点乡镇覆盖率是达到了 95.99%。银行业的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呢是30.74万亿元。 对。 比2013年末增长了 73.1%。为1521万户小微企业提供了贷款服务，这个呢是比2013年末增长了 21.7%。2017年大中型的商业银行对普惠金融的客户取消收费项目是335个，对387个项目实行了收费的减免。像这么多的数据可见哈，就是我们的中国的这个银行业哈，对于这些小微企业这些年是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哈。 没错。 那么普惠金融对于建行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普惠金融对于建行来说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我们要担当起我们大行的责任和使命。 嗯， 建行呢作为国有的大行呢，使命在于发现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痛点，提供解决方案，承担大行责任。我们呢这个今年以来呢，建设银行围绕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认真地落实人民银行等相关主管部门关于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总体部署，将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与我们建行的另外两大战略住房租赁、金融科技并列为我们建行的三大战略，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好落实推进。所以呢，对于普惠金融来说呢，我们呢要着眼于地区的社会痛点、经济弱点、民生难点，将自身的优势，如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金融的这个优势啊，我们的区域的优势，还有我们人员的优势呢，转化为解决这些难点的措施或方案，真正的把实惠带给我们的老百姓、小微企业 也就是我们建行现在讲的这个普惠金融。 嗯，其实普惠金融这个概念最早是2005年的时候联合国提出来的哈， 没错。 那么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我们的各个银行确实也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着眼于社会的痛点、经济的弱点，还有民生的难点，来帮助小微企业和一些需要的一些老百姓哈。 是的。 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最近建行的普惠金融的具体措施都有哪些呢？ 从我们这个总行层面呢，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建行是把普惠金融上升到了全行战略的高度啊，再去部署。然后呢，要求我们所有的像北京分行这样的一级分行全部都要成立那个普惠金融事业部。 嗯，就是您所在的这个部门。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部门也是应运而生的。另外呢，根据总行相关的部署呢，在北京分行呢，我们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战略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的这个层级非常高，是由我们分行的党委书记啊、行长呢作为牵头负责人，负责全行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规划制定、政策制度建设、业务推进的研究、议事和协调啊。另外呢，我们相关分行的行领导还有我们的部使呢，都是小组的成员。在我们的这个支行层面呢，在全辖的36家二级分支行也都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网点层面，因为其实现在呢，老百姓我们包括我们的小微企业主可能天天会走进的是我们的银行网点。我们在网点层面呢，在全行选取了42家网点作为我们的特色网点，在所有的我们的300多家网点呢，全部都设立了普惠金融的专员。有专人去负责推进这个普惠金融的各项业务，这样呢也让大家呢去网点知道该找谁啊，他也非常懂得我们建行的这个产品啊，这样非常了解。 就是说，其实层层都有专人来 都有专人来负责，这个东西就落到了我们的网点了， 就是有一个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这块已经搭建起来了。第二块呢，我们是聚焦重点领域，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这个呢也是根据咱们首都的这个4个中心的定位啊，我们确定呢科技文创。核心企业供应链，我们的这个商户，也就是我们现在商业客户，还有我们的乡村振兴等5大领域。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又细分了一些客群，作为我们的这个小微企业的发展，包括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重点客群。啊，这里面呢，我们现在呢，为了方便客户的这个业务发展呢，我们是结合了外部的一些征信数据、税务数据，啊，包括高法的一些这种白名单，这个说白了一些老赖，我们给剔除出去以外的一些优质的企业，我们提前就给准入进去了，放了一个白名单。不管您是不是在建行原来开户啊，我们先做了个白名单，然后呢，您只要来我们这边，随时我们都可以提供非常精准的服务。 只要是在这个白名单之内哈， 对，就是， 都会提供这种精准服务。 没错，没错。第三个呢，因为现在呢，普惠金融的业务发展呢，其实现在呢，说到底，原来银行难以去覆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我服务小微企业客户，我们人力不足，我们的能力也不足啊，因为就是同样服务一个客户，大客户带来的效益，那肯定要比小客户要多。 对。 那我们现在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随着这个金融科技的发展，现在呢，这个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呢现在推出了一系列的线上产品。实际上这个呢，第一个是降低了我们银行的运营成本。 对。 同时呢，也让客户能更快的获得这些产品。其中最有特点的一项产品吧，就是建行我们从去年6月份开始推广的这个小微快贷的系列产品。 小微快贷的系列产品。 没错。 还不是一个是系列。 这个呢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小微企业推出的产品，包括了这个信用快贷、云税贷、抵押快贷、账户云贷等产品。但这些产品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全都是纯线上的。然后呢利用大数据广泛的获取刚才借款人的纳税、信用、交易、工资发放等信息，自动的导入我们内部的审批模型。然后这样呢可以实现借款人呢在线的去申请、审批、签约、支用和偿还，而且是24小时的随借随还，按天计息。就是说这样呢，从降低成本和客户的支用便利程度上都实现了跟以前的产品来说大幅的优化啊。现在来说呢，这个产品成了我们的一个主力产品，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没错没错。 你看，一方面对于建行来讲，确实我们也是降低了成本哈，但是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尤其是小微企业来讲，它也减少了很多贷款的成本啊，比如说时间成本上。 对， 因为有的时候贷款你要跑银行的话， 对， 你有时间成本吧。 对 对, 对, 对。 另外你有填各种表格各种什么，反正你还有其他一些人力成本吧。 没错。 这些都没有了，我们在网上啊把这些事情全部搞定，而且72小时 对 就能够完成。 对。 真的我觉得时间 就是效率，效率就是金钱，也能体现在这儿哈。 没错，方老师，尤其是这块要多说一句，就是这个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其实很多小微企业呢，它用款时效不需要借6个月、1年， 其实它很短，可能就这几天。 哎，它就是一个资金周转。 对。 但是以前呢，我们申请一笔贷款要到银行走一套流程，可能往往呢，它还款也没有那么容易，它可能就要借半年、1年，其实负担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对。 但现在放到这样一个产品中去呢，随借随还，它就可以按天计息，那这个成本降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对，因为它是临时周转嘛。 对。对， 像过去那种流程，等你把贷款审批下来，可能它那个坎儿已经过去了， 哎， 它又不需要了，有可能。 没错，没错。所以呢，就是基于这个呢，其实呢，我们建行为了更好的推进这些信用类的，尤其线上产品的这个推广啊， 嗯， 我们专门发布了一款 APP， 嗯， 这个 APP 叫会懂你， 优惠的会， 优惠的会，懂你就是了解你啊，了解您的需求，这么一款 APP， 嗯， 然后这款产品也是9月份刚刚推出的、 哦、啊， 9月份刚刚推出的。 从字面理解就是普惠金融懂你， 对对对对对， 懂你的需求， 建行懂您，建行懂你， 建行懂您 啊、 嗯！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小微快贷的那个系列产品啊， 对， 还是真是蛮多的。你根据不同的需求啊，去用某种这个产品哈， 没错没错、 哎。那刚才您说的这个九月份我们刚刚推出的这个建行汇总你的这个 APP，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APP？ 哎，我们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款 APP？ 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建行的这个汇懂你智能服务呢，利用了互联网、大数据，还有我们生物识别的一些技术，创新的推出了互联网获客加全线上信贷业务流程的业务新模式。这里面呢，集成了很多的功能。 嗯， 首先呢是额度的试算，不管您是不是在建行开户，是不是建行的老客户，没有关系。我们呢提供了一个额度试算的功能，也就是您在上面简单的经过一个注册，经过一些简单的数据填报，比如您的营业收入、纳税的情况。然后呢，行业就可以很快的算出来您在建行可获得的贷款额度。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功能呢，也是非常的便民，叫预约开户，这也是按照互联网思维来设计的。我们的这些非建行的客户想在建行开户啊、以前呢可能不知道离我最近的网点，或者说知道我们就近网点，但是网点的人经常会非常多，他不知道什么时间段去，可以节省时间啊、 嗯。 这个呢，我们这个在线上呢可以进行预约。您呢可以，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小微企业，无论是您是通过自己的注册地，还是通过你实际的办公地， 嗯， 或者甚至您是 SOHO 办公，在家里办公，您的家里的地址您可以随时定位到离您最近的网点办理这个预约开户。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网点的同事收到了您的申请之后呢，会及时的通知您啊，什么时候、啊、携带什么样的材料来我们建行的哪家网点来办理这项业务。 嗯，几月几号几点、 哎、 你可以到哪里哪里去办。 哎，对、 嗯、 办理这项业务，这个预约开户这个功能实际上主要就是为了便民，然后呢也是节约大家的时间啊。这个功能呢现在也都实现了。另外呢还有一项功能呢，是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些我们建行去年推出的小微快贷产品，它的这个贷款申请。 嗯 啊，只要是想在我们建行申请这项贷款产品的，那以后呢下载这款 APP 完全都可以在线上一站式的申请了。 就刚才您说的那些、嗯、 小微快贷 的系列产品， 对，云税贷、我们的账户云贷，然后包括我们的 信 用快贷等等等一系列的 都可以在这个 APP 上申请了。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贷款呢，像我们的信用快贷产品最高纯信用的200万、 嗯、 啊，在线上可以实现完全的申请。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包括呢我们会通过和公安系统的这个身份证联网核查系统相连， 嗯， 可以实现线上的这个人员智能识别， 嗯， 包括呢将来呢通过一些在线开一些股东会可以形成决议、 哦、 就是我们等于说你贷款申请提前需要的董事会决议也可以在线上就完成， 直接开了， 直接开了、哦、然后我们银行也可以直接的，因为线上的这些人的视频和联网的一比对证明就是这个人，那就我们就也认可了、 哦、 然后呢合同也不用再到线下去签了、 嗯、 线上的进行签约合同 啊、哦、 这个等于说合同也是在线上的了，等于说就完全就放到了这个线上来进行运作。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哈、 嗯、 因为这个贷款啊就需要很多的手续， 没错， 很多的证明、 嗯、对， 因为你得它的真实性、可靠性，包括身份的这个项目的等等，反正它都得有这些东西哈。 对， 那有些人可能真是想的，那你就在线上你怎么知道我真的假的呀？ 对对对 对 啊，你怎么去审核呢？ 它是有一个生物识别技术， 对，所以就得需要看我们后台的这些系统 嗯 和我们相应的一些 比如说身份证的识别系统这些相连， 没错没错， 它自动的能够完成识别。 对，包括它的这个声纹啊，包括它的一些动作，它都可以对它一些交叉的比对，产生这个最后的结果。另外呢，为什么会实验能在线的这个签约和审批呢？还是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建行是白名单准入制，也就是在您没有在建行开展合作之前呢，我们预先已经给这些客户做了体检。 就是他的信誉，比如说他的信誉都知道了。 哎、对，对，所以您一旦申请，然后我们会很快给您出到您到底能在建行获得多大的额度，然后这样呢能很快的实现到下一步，也就是这个贷款的支用申请这个环节，包括签合同、然后呢，当然了，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了，要实现线上的还款也非常关键，你的支用和还款随借随还，如果说光是说天天跑到柜台去，那没有人能天天的这样， 对， 所以我们就也在这个 APP 上 App 上，在我们的这款软件现在安卓和苹果的这个手机都可以下载到了。下载到以后呢，等你签完合同已经有了额度以后呢，在额度有效期内随时可以支用这笔贷款，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还款。还款以后呢，因为我们的贷款都是循环额度的，还可以再支用，真正实现到这个7×24小时随用随支按日计息的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就用这个 APP 来贷款的话哈，所以说这个大家的信用这个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关键啊。另外呢，就是说到这儿呢，其实呢，建行也非常重视我们客户的体验，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APP 上呢 ，App 上呢，也加了一个功能，就是指数调查。我们会在上面发一些这种调查问卷，让大家呢经常的能获得这个产品的这个介绍，包括对我们建行的这样产品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我们就随时可以听到客户的心声吧。 这个 APP 下载到手机上的话，对于这个从业者来讲真的是太方便了哈。 没错。 我想那这个应该是对建行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的举措吧。 非常大的一个创新，因为这个呢是应该可以说是我们建行送金融服务上门的一项最重大的一个举措，也在市场和同业中呢现在属于是领先地位的。而且我们建行现在呢对这块呢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重视。在这个领域呢，这个建行会懂你呢，它融合的这些功能实际上在很快的时间就推出市场了。我们从提出这个需求到最后落地其实也就是2-3个月的时间。所以呢现在看到咱们金融科技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 对，所以你看咱们很多的传统的这些几个大的商业银行啊，也在慢慢的往线上去发展。 没错。 是吧，这种互联网金融的思维也是越来越能够体现在我们的传统银行上了。 没错没错没错的。现在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那这个汇懂你的这个 APP 上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小微贷款之后，这些这个功能，这些这个业务可以开展哈，还有什么其他的业务吗？可以在这个 APP 上来办理？ 其实我们的这个功能呢是逐渐的这个在升级，这个汇懂你将来的这个产品会越来越多，我们呢，现在来看呢。最大的几项功能刚才已经介绍过了，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呢还在往这个将来呢就是多元获客的这么一个角度呢去发展。我们现在建行正在搞一个推广活动，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呢，大家如果下载了我们建行的这个汇懂你，我们的企业客户，并且呢通过企业呢绑定了这个汇懂你，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建行呢是推出了前20万客户注册绑定的，我们送99元的善融券。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去帮我们推广这个软件。如果推广这款软件呢，你一周的就是您推荐的这些企业主呢加一起的这个下载量呢在我们建行能排在前位的话，我们还会再额外再赠送一个3999元的一个善融的一个我们自己商城的一个购物券。 鼓励大家去推广使用。 实际上现在这款软件就是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是希望能更多在市场上呢打造建行的一个普惠金融的一个平台，获客的这么一个统一的工具，以后会往上布很多的功能。 那这个 APP 上是企业使用呢还是个人使用呢？ 这款产品呢我们是企业使用，但是我们的小微企业主包括我们的财务人员都可以下载，都可以注册， 就是也可以 试算一些额度啊， 就是说这些企业的负责人， 对， 财会他也是也可以以个人的身份来 注册都没有问题， 来使用的 都没有问题。对，然后但是他去支用贷款的时候呢需要以企业的身份去认证，但最终操作的也是我们的这些人 啊，对啊， 这些人，所以他自己也可以先注册，没有问题，都可以实现的 那在这个APP 上哈，申请到的贷款的最高额度能有多少呢？ 不同的产品申请的额度是不一样的。 嗯， 像我们的信用贷款，像我们的这个信用快贷，那它最高的额度是200万元。 嗯， 啊，期限呢可能是一年。 嗯， 那像我们的云税贷，因为它放进去了这个纳税的这个金额，那这块的额度呢就能到这个300万元。 嗯， 但如果说大家呢如果有就是房产。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抵押物在建行呢，我们建行也还有一款产品叫抵押快贷。 嗯， 那这款产品呢，最长的期限可以到3年， 嗯， 然后金额呢最高可以到1000万元， 哇， 啊，就是非常高了。啊， 非常高了，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它是根据产品的不同，金额也是不一样的。啊， 对，这个1000万其实也可以不算小微了吧。 现在按照这个我们这个银保监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部署，1000万内。还都属于我们普惠金融的范畴， 哦， 所以我们就放到了 上限， 上限就到 1000万是上限了。 对对对， 嗯， 这个是我们银保监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定。 嗯啊，那其实各家银行都有这个小微贷款之类的这个产品哈， 嗯。 那您为什么刚刚特别强调了一下这个抵押快贷呢？ 对，因为其实呢，就是这个抵押贷款呢，其实呢也是各家银行都。 都有 的 啊，对 啊，但是呢，这个建行呢专门推出了一款抵押快贷这个产品。 嗯， 首先跟建行自己的产品有不同。 嗯， 另外呢，和我们同业推出的类似产品呢，还是有一定的不同啊， 嗯， 和优势。 嗯 啊，这里面呢，我想简单也介绍介绍。 嗯， 这个我们这个建行的抵押快贷这款产品，啊，这款产品呢，其实现在呢，首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微企业其实呢，它手上有房产资源。啊，这种的小微企业主应该是还是很多的。 嗯， 但是呢，这款我们呢，现在它要用于经营，实际上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用抵押物来做担保，然后我们来给它提供一个贷款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呢，首先我觉得我们产品有一些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手续非常简单。 嗯， 啊，因为我们这个材料提供的材料是非常简单的，它只要提供自己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公章，就证明自己企业存续的一些材料，还有它的章程等一些简单材料，不需要提供财务报表。 哦， 也就是我们小微企业，因为很多企业它可能成立初期财务状况呢比较简单，并没有制定专门的财务报表。 嗯， 那我们这款产品，第一个财务报表是不用提供的， 嗯， 没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使用呢非常的灵活，而且呢刚才说到的额度呢又非常的高。 嗯， 就是我们的额度小期呢是三年以内，而且我们最高可以贷1000万元。1000万元以内和三年这个期限内呢，我们实际上它的这个使用啊，都是由客户根据自己的实际经营需要随用随支的。 嗯， 啊，我们不设一些限制。 嗯， 啊，支持7×24小时的随借随还，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用款非常的灵活，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另外呢，我们的利息呢，利率是非常低的。现在呢，首先呢，就刚才说到了，随借随还最大的好处就是用按天实际天数来计息。 对，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觉得和其他银行金融机构现在相比，同业应该是首创的。 对，它节约了它的成本呀，融资的成本。 现在应该这块儿应该建行呢是比较有优势，就是我们推出了一款循环额度，线上的，而且按天随时随业随借随还的这么一款产品，所以这块利率上，首先我们这个它计息成本上肯定是降低了。另外呢，还有一块呢，就是我觉得这块产品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真的是有效的降低呢企业的这个。货贷的这个效率，就是我刚才我说了，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它成立初期可能没有积累刚才我说的那些信用， 对， 就是什么税务啊它可能还没有，包括企业主呢可能也是创业初期，但是呢并不代表这些企业主包括他的创业者和自己的高管层没有说一些房产，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努力啊，拿出来创业，那他有积累了一些前期的东西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银行缺乏第三方判断的情况下，实际上用抵押贷款这个产品呢，是一个从银行比较好获贷的一个方式。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银行的效率是大幅提升。我们北京分行在这块呢投入的力量比较大。专门在分行成立了一个业务处理中心。 哦， 这个业务处理中心呢，是把这个客户的这个他们提交上来的信息，我们统一录入， 嗯， 统一的进行审查，统一的呢由我们的审批人进行派驻审批，包括呢统一的去我们统一制作合同，统一的这个做一些公证等一些流程， 嗯， 包括呢最后到这个抵押登记也是我们分行统一来办。嗯，所以 这有点像标准化流程。嗯， 标准化流程这样呢，就不会让大家呢，比如说您今天去了一个网点，他可能这个网点可能 是这么做的， 没那个网 点，那个网 点 是那么做的， 而且他们可能这个网点一年就做一两笔呢，他也不会特别熟练。 对， 那我都集中了以后呢，大家呢 感触就会非常好了。你无论到哪个网点，实际上他们就给您提供的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受理服务。 对， 后续的流程都在我这边，我就形成标准化，然后呢，实现快速高效的这个落实。 嗯， 所以这块我可以说是在同业内呢也是比较首创的， 跟别家都不一样， 不太一样，就是实现一个全流程的集中， 嗯， 然后最后呢，快速的给客户呢提供这个贷款支持。 嗯， 另外大家也想了，就是我贷一千万，然后我贷一千万元， 嗯， 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全都在线上来弄，是不是安全？ 对啊，这很多人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啊。 对， 现在有些人你就卡里就几万块钱，还怕不安全呢？别说你这一千万了哈。 没错，这个他一千万的贷款，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这个考虑。 嗯， 那首先呢，我们建行是有多种渠道去支用这个贷款。 嗯， 大家也可以选择线下的支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推从线上呢，我们一站式申请贷款的这款 APP 建行会懂你， 嗯， 它采用的实际上是身物认证在线授权的这样一个技术。 嗯， 这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安排呢，是我们特别加持了银行级的这个安全应用机制，这也是公安部认可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机制。 嗯， 通过先进的刚才说到的那个生物认证， 嗯， 人脸的识别技术， 嗯， 对用户身份先进行识别。 对， 也就是说你用它，首先你的设备已经绑定了，你的人物识别呢，我们通过生物技术和这刚才说的这种身份认证的方式识别之后呢进行安排。另外呢，我们还首创了企业在线的这种授权功能， 嗯， 可以自动的刚才说了生成这种股东会的决议，股东线上的这种投票授权，这里面有一个充分授权的过程，授权到我们的实际控制人进行贷款的操作。这块呢，我觉得相信大家一定要放心，就是我们建行这款产品呢现在呢投入到市场，在安全性上没有问题， 就科技保障了安全， 对大家放心的去使用 啊， 这款。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特点，也就是刚才说的手续简使用活，然后呢我们的利息呢是省的，我们的效率呢是 高的， 另外我们的这个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啊。 所以有这么多的优点啊， 对， 为什么不用呢？所以可能有些人就想，哎，我能不能申请哈？ 对。 但这样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是不是也有一些申请条件？ 嗯，有一定的申请条件，但是这个条件呢还是比较宽泛的。 嗯， 首先呢，我们的小微企业或者我们现在的个体工商户都是可以申请办理的。 嗯，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抵质押物呢，现在呢接受的也是比较宽的，企业自主拥有的，包括我们企业主，还有其他的第三方。当这里面第三方我们要刨出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类企业， 嗯， 除外，我们拥有的这种优质的房产，然后这里面呢其实呢包括在建行的一些已经有按揭的房产，其实我们都可以刨出按揭金额，把空余的额度呢进行抵押， 嗯， 都是可以用于抵押的啊。而且现在呢北京的这个城区的和远城区的房产我们现在呢都是接受的。 嗯 啊，另外对于企业主的这个年龄我们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呢只要你是一个从18岁成年以后到60岁之间， 嗯， 这个范畴内的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嗯 啊，最后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企业和企业主的信用要良好， 嗯， 不能存在逾期和欠息的金融记录。 对，嗯，所以说关键还 信用非常 很重要。 没错， 所以每一个人真的都要保护自己的信用。 对， 您不要有一点侥幸的心理哈。所以 对对对， 哎，这点，哎，这段时间，哎呀，我就这几千块钱或几万块钱没来得及还，我下次再还吧。别有这种侥幸心理，信用对自己将来非常非常的重要， 会伴随我们各位听众啊，包括我们这个所有人这个终生的。 对， 啊， 而且它会影响你以后办各种各样的事情。 没错，刚才已经说到了，不只是我这边申请个贷款， 是 现在大家呢都各行各业现在都在引用这个社会的这种 信用，对，非常重要。好，谢谢高总来做客节目，给我们介绍了会懂你这一款 APP 哈。哎，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下载，也许您的企业正好需要哈，也许您听到了今天的节目也正好帮了您一个大忙哈，那样我们就更高兴哈。 这真是我们的这个愿望啊，服务这个小微，服务我们的老百姓，这也是我们建行的宗旨。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各位朋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